声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 香港花生，我系卓佳佳 ，Hello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喺六点半嘅时候咧，我哋睇到一单新闻咧，就系话呢个吓、梁振英又向呢啲叫做系报纸啊，即系叫做系开刀咯，又发律师信咯，咁今次唔系成报，咁啊都仲系即系嗱，上次就系苹果啦，今次系信报，咁系闹咩咧？佢就系针对啊边个林卓廷，咁啊林卓廷咧事完咧，就之前咧就写一篇文，就叫做系即系廉政风暴嘅关键，就话呢个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后啊，继续收受呢个巨款，担任一家外资公司嘅咁然之后就冇呢个申报呢笔款项同埋顾问工作，咁好啦。阿冯伟光咧就就住呢篇文咧就喺度闹阿林卓廷啦，就话三点关键事实过去两年咧已经讲过好多次啦。佢就话呢、這个政务司司长啊系多次正式申明离职协议系无需申报，但系林卓廷先生咧就只字不提。喂，但系林卓廷之前系话你就咁特首之后冇申报呢笔巨款、啊。喂，即系咁讲，你记唔记得阿土伯年中嘅时候？呢、這个李宝兰啊，李宝兰点解要辞职呢？因为李宝兰嗰阵时就系话要查呢个阿梁振英关于呢、這个UGL 呢单嘢嘛。 嗯。 咁而嗰阵时就系话因为咧就去咗信俾呢个特首办，就问佢：喂，你话你有申报啊嘛？呢、這个 UGL 嗰五千万，你可唔可以俾啲会议记录嚟睇下？可唔可以俾啲文件嚟睇下？你冇啊嘛？咁所以阿李宝兰先逼住要辞职啊嘛，话呢单嘢你迟迟都唔交代，系咪？你又话敏感啊，又话 ICAC 查紧啊，又剩啊，你而家都冇交代，咁你而家你就向呢个信报喐手，咁你系咪承认咗其实你系有申报嘅？咁你系咪话有先？咁阿冯伟光，咁如果有嘅话，点解而家先嚟出声？同埋，喂？你如果有嘅话，你系咪而家可以攞翻当时嘅文件出嚟啊？ 嗯， 咁咪变咗李宝兰，咁咪好戆居咯，咁样辞职咪？ 佢嗰阵时系俾人取消咗，因为执行处嗰个处长嗰个嘅职务，然之后佢自己再踢炮唔捞嘅。 系，咁嗰阵时就系话白韵龙唔俾佢查啊嘛。 系啊， 吓咁啊，即系据阿林卓廷佢收到嘅内部风系咁样讲啊嘛。 喂，都虽不中意不愿意咯， 系啦， 话晒林卓廷都喺 ICAC 一定有啲人物啦， 碌咗几年啦，应该系收到呢封就系、是、阻住佢唔俾佢查噶啦， 系咁，但系咧就依然都系唔敢向呢个城报就开刀啦，咁但系城报呢排喂又真系令人咧就非常之即系摸不着头脑啊，嗱，因为咧即系前城报嘅社长啊，嗰、那个以前做编剧嗰条友仔叫咩名啊？今日先屌呢个明报，就喺度话佢，唉，即系你喺度故弄玄虚咁样样啊！即系又令人哋咧就以为你系有后台嘅又剩。喂，咁讲真，即系如果成报咧，即系冇后台咧，你敢唔敢咁样讲呢咁嘅嘢？同埋咧，喂，即系讲真，成报其实即系本身都系濒临破产噶啦嘛，大佬啊，出唔到粮又剩啊嘛。喂，近排。佢虽然佢做咗一个月嘅新闻啦，做一个月新闻之余，原来佢用大肆请人，佢系有钱嘅，真系。 咪所以好多人都怀疑咧，即系背后成报咧，究竟系边一个策动佢咁做？ 阿梁立人啊，有朋友即系有网友喺度即刻讲咗出嚟啊，梁立人今日就喺度屌呢个成报。咁但 系呢一个嘅 系啦，就话佢故弄系啦，就话佢故弄玄虚又成啦。咁但系问题就系啦， 喂，但系好明显咧，呢一个动作咧，搞足一个月嘅咧， 系 其实真系炮打司令部嚟。呢、這个你话佢冇人授权佢，因为佢唔系同我哋啊嘛，我哋可以乱闹得通啊嘛，我哋可以系咁闹梁振英，大家唔会觉得我哋背后有啲咩特别嘢啊嘛，因为我哋不嬲都系咁啊嘛。 但係如果你成報去做呢樣嘢，呢一份係親中嘅報章，係蝕咗好多年咧，都冇人接手咁執呢個燙手山芋咁滯。但係佢依然咁做嘅話咧，其實背後嘅政治嘅動機咧係超然若揭嘅。大家都睇到背後一啲嘢，究竟佢個動作係代表乜嘢派別咧？代表乜嘢意思咧？係咪為嚟緊嘅即係特首嘅選舉？是帮某一啲老共入面嘅派系里面做嘢呢？喂，呢、這个先至系令大家觉得即系最过瘾嘅。 我諗而家牵涉面唔止特首选举啦，因为即系前几日呢、这个中纪委啊。 就系想打散成个港澳办、中联办成个特首， 甚至乎呢个张德江啊嘛，中纪委已经点名，即系其实系即系引述呢个成报啦。 呢个做法好明显就系一个出口再向内销。 系啦， 你谂下，我唔知啦。你搭内地嗰啲飞机咧，以前咧都系有呢啲咁嘅报纸牌咁。有冇成报牌？ 咁我唔知喎，呢、這个真系，我真系唔知 道。大家去留意一下啦，系咪？ 如果有 文汇啊、明报啊，甚至譬如苹果，有时候我都会见到咩 South China 嗰啲报纸派嘅。尤其是你搭内陆嘅飞机， 一般嚟讲又会香港商报会有嘅，咁但系成报我冇印象啦。即系 成报有冇啊？ 唔肯定。 如果你仲俾佢继续派嘅话，即系话呢个某程度上系官方某一个派系嘅立场同埋睇法。而家你连张德江都喐埋， 佢争在未点名江泽民啫，其实系。 同埋你有排睇啊！而家佢系喐紧，即系张德江，跟住下一个系喐乜嘢咧？喂，佢大把啲内线啦，大把啲黑幕可以涌出嚟啦。仲有咩睇咧？ 唔系，但系嗱，其实咁讲，我觉得有啲奇怪嘅，其实就。你呢個成報呢，其實佢講咗成個月呢，其實係冇特別內幕嘅。除咗嗰一點就係話呢個即係呢個本文前佢背後係阿劉乃強之外呢，其實係冇咩獨家嘅內幕料去爆嘅。 咪同我哋啲分析差唔多嘅。 差唔多嘅啫，其實係即係等於喺網台嗰邊呢，即係左抄右抄啊，然之後做個報道啊咁樣嘅啫。咁但係即係嗱，你要睇返個時間點啊，即係你其實講真，你做咗一個月你都冇乜獨家料，其實都幾流流流地其實都。咁但係你睇返個時間點嚟講，第一就係話而家中紀委就肯定咗佢成報嘅地位啦，係咪？第二就係嚟緊啊，呢、這個廿號左右咧，即係呢個今個月底，即係其實我哋喺網聚前前後後咧，已經開緊呢個咧，即係十八大嘅六中全會，咁就為下一年嘅十九大咧就鋪路嘅。咁你客觀事實咧，就令到張德江就算連任咧，都冇面連任噶啦。講真就肯定係橫跨唔到呢一個任期噶啦。咁起碼就係令到而家張德江所屬嘅派系，我唔知仲可唔可以叫上海幫啦，喺呢個十九大裏面嚟講，嗰、那個叫討價還價嘅能力呢，就已經係搞到好低㗎啦。你諗下你仲有咩權威可言呢？ 嗱，我上一次去美國嘅時候呢，都冇機會呢分析呢個問題啦，因為訪問劉小麗啦返嚟嘅時候。其中美國嘅即係所謂智囊有一個嘅睇法呢，其实而家佢已经相信咧，呢个派系政治咧系作为分析中国政治一个好重要嘅工具。 系， 即系你喺研究中国问题嘅学术界里边，所谓 factional politics 派系政治，其实系其中一个流派咧去研判成个中国政治嘅局势。 嗯， 佢就咁样分析嘅，对香港嘅问题里边，佢认为某啲嘅派系系希望制造香港嘅不稳定因素。而呢一個不穩定因素係造就到啲乜嘢呢？就係造就到咧，係能夠更加採取一個強硬嘅政策。 嗯， 嗱，呢個係美國嘅智囊機構嘅一啲嘅分析嚟。如果你越唔穩定嘅時候，對某一啲嘅派嚟講，即係可以混水摸魚，亦都俾呢個強硬派咧係有一個藉口，就係我咪打壓你咯，我咪喐你咯。 嗯， 因為香港嘅民眾，就算你話點都好啦。即係幾支持民主幾咁反共都好啦，都好難 say no 嘅。如果你個局勢係咁唔穩定嘅時候，大家都搵食嘅啫，有好多人係咪？唔係個個都係立場咁堅定㗎嘛，唔係個個都係講緊原則㗎嘛。所以如果你局勢唔穩定， 中國更加將呢一個一國兩制咧，自己寫嘅嘢係當咗咧，真係即係白紙一張，即係當係一紙空文，睬你都傻。而呢一個亦都係佢分析成個咧，係而家中國局勢一個關鍵。所以今次嘅城報呢件事咧，其實你係睇到少少端倪。 嗯， 即使你話入邊嗰啲嘢都係冇料到都好，其實全部都係。老实讲都系穿作附会嘅嘢嚟嘅啫，有咩咁特别啦？入边嘅内容，同我哋讲嗰啲有乜分别啦？同我哋嗰啲推测，我哋啲阴谋论， 咁你看下， 背后学呢个青年新政，梗系有少少事啦。 咁你学下索记， 本文前都系有啲嘢噶啦。即系我哋怀疑嗰53万，怀疑呢个青年新政成个冒起，成个出身。喂，不过佢提供咗个答案就系整咗个刘乃强出嚟去引证呢样嘢啫嘛。 系啊， 系咪？跟住而家你喐佢嗰啲嘢，喂，其实大家都知噶啦，好多都系咪？你江泽民个派系所谓上海帮，所谓张德江、习近平梗系唔妥你噶。 嗯。 不过你摆一个报纸嘅头版，扬晒出嚟，即系话将矛盾公开化，呢个系一个炮打司令。 嗯。 呢个系明喐你嘅一个工具。呢、這個就係其中一個 QK 嘅地方， 嗯， 所以你話十九大之前確實係大家都係做緊嘢㗎，係 啊， 大家都係舞刀弄劍緊嘅，而家仲係擺到明刀明槍嚟喐你啊，大佬！所以你話成個港澳辦嘅系統，由張德江到張曉明同梁振英，其實都係個命運共同體， 嗯， 喺成個而家個鬥爭嘅過程裏面。 嗯， 一个死就树倒猢狲散嘅啦，所以我最近都收到个风嘅就 系， 我最初我嘅判断就认为梁振英系唔会嘅。 嗯， 第一我嘅 proof 系在于咩咧？喂，老共咁戆居，继续制造呢一个不稳定因素，日日喺度搞紧香港问题。喂，大佬，全中国咁多嘢搞，咁多个省市，大哥，咁多嘢理，喂，解决咗佢啦，佢咁不受民望欢迎，系咪啊？但系睇下睇下又好似唔似。个风系在于咩呢？有人希望泛民主派嘅人重新考虑可唔可以接受梁振英？喂，呢、這个真系奇怪、啊，甚至乎叫人可唔可以参选呢一个选委会里边系投梁振英一票、啊？系阿爷嘅线嘅人、啊，我系打侧几度听到噶。哇，我真系拗晒头、啊，唔系啊嘛，大哥。你仲理？ 系梁振英派系嗰个阿爷嘅线嚟，定抑或系咩？ 我唔知啦，我唔知嗰条线系代表中央啊，定系代表阿爷嘅某一啲嘅派系啦。 嗯， 系嘛？佢叫得你啲人，即系帮下手去参选特首嘅时候，日后可唔可以再投梁振英一票？喂，呢、這个真系吓死人、啊。 嗯， 喂，呢、這个系完全违反常理嘅做法、啊。睇过去嗰几年嘅日子里边，系嘛？喂，如果所以咧，嗱，城报呢一条线继续咁样斗落去，可能随时爆啊，上海仔啊， 哇，嗰啲先至大镬喎、 啊，系咪啊？ 我谂嗰啲嗱咁讲， 爆再爆 UGL 有啲嘢，我哋系未知嘅嘢啊。 如果你讲到黑社会嘅话咧，其实已经系喺度讲紧呢个张德江噶啦，即系张德江佢主政广东嗰阵时咧，佢咪话佢勾结黑社会嘅。其实呢个成本已经讲咗噶啦，呢个 跟住我觉得，喂，佢边有咁多嘢爆啊？跟住个铺路就系、个引子就系去，即系占中嘅时候， 大家都黑社会啦。 梁振英利用黑社会嚟处理占中嘅问题咯，跟住又搞一个礼拜咯， 不用分不那么细啦， 系咪？跟住可能再爆 UGL， 究竟点样收法咯？即系具体嗰啲钱点样收法啦、 嗯？ 喂，所以你唔可以话佢同成个嘅派系政治嘅斗争。是脱离到唔到任何关系，一定是有事啦。呢份嘢从来都只系爷嘅报纸嚟嘅，甚至乎我前几日去食早餐嘅时候，见到个叔揸住份城报， 嗯， 即系我而家开始有人买城报嚟真系睇，因为我一立佢，如果你睇城报，系咪？我哋就睇 Facebook 啫，冇系嘥钱啦，大哥系咪？日日都系讲嗰啲嘢噶啦。咁但系你睇到个端倪，从而家呢一个咁嘅走势咧，就系、第一，內地嗰個嘅權力鬥爭好激烈；第二，將佢延伸到成為香港嘅政治角力嘅一部分。呢、這個就係成個嗰個局勢就係咁。所以啲人話 A、B、C，anyone but C、Y， 某程度上啱。我先打咗呢個缺口先。泛民主派話佢要儲三百幾人去即係做選委，作為最重要嘅所謂嘅 median voter， 亦都某程度上有道理。 嗯， 某程度上係有道理嘅。喺而家個嘅局勢裏面，你點可以利用而家中共嘅派系嘅權力鬥爭嚟攞我哋最多嘅嘢？ 嗯， 呢個係我哋要自己思考嘅問題。所以而家我哋好多人都諗緊嘅問題就係，係咪仲繼續有頭巾戲呢？係咪真係呢啲咁嘅小圈子選舉，我哋係完全唔喐手呢？咁樣可以贏得個席位，我哋係咪要重新諗呢？派多啲人去玩呢？立返幾百席返嚟，起碼講數你都容易啲啊！參選就冇撚搞啦，參選你真係幫手戒票，屌你真係係咪？你嗰三角幾？你真係投邊個啊？投何俊仁啊？投梁家傑啊？投馮檢基啊？你梗係懟個 anyone but CY 出嚟算鬼數啦！喺成個過程裏面你都唔好自己諗啦，係咪？你又實當選唔到嘅，咪同熱狗咪分別啦！屌你咪泛民，你有口話熱狗，冇口話自己。所以阿馮檢基仲話，即係泛民要走嚟選，屌你咪真係戒票，你咪只係做咗黃仲琪個角色，你咪做咗鄭家富個角色，屌戇居你真係，你真係選嘅話，嗰啲選委唔該 anyone but CY 先解決咗呢個矛盾先，你先至有機會去衝破831個決定，能夠拉佢落馬。因為呢個係張德江指示噶嘛，呢個係過去嗰幾年嚟。即係我哋以前叫港澳工委，而家叫即係成個港澳辦嘅系統，治港嘅系統係製造出嚟嘅831噶嘛。你喐咗梁振英，有機會喐埋831，有機會重啟政改啦。 嗯， 所以啲人話泛民主派係咪自己仲派人出嚟選？屌你真係熱狗啦！你都係屌。 喂，等先， 係 嗱，我想問一個問題。即如果泛民真係嗱，因為我今日睇到阿梁家傑篇文，我都有轉載啦。咁佢就話佢要做兩手準備嘅。其實佢仲係保留住一個會派泛民出嚟選嘅一個選擇出嚟嘅。咁就係為咗就係幫呢個雨傘運動咧，即係做一個即係叫做係憤怒嘅敲聲之類咁樣樣啦。咁但係就係話啦。其实呢嗱，有一种讲法就係话，如果泛民啊派人出去选嘅话，係咪真係令到即係中共反而呢就会斗气，就淨係派一个梁振英出嚟就同你喺度撑呢？你觉得会唔会呢？ 唔会 啊， 而家成个局势呢，你睇到呢就係、是、大家都系借梁振英呢一个呢系嚟角力緊。 係。 你諗下梁錦松都喺度撐呢一個曾俊華，嗱依個先係覺得奇怪嘛。梁錦松好明顯係董建華嘅人、當日有啲人話點解呢個習近平最後博取支持呢個梁振英，就是、因為董建華喺幕後即係、就是、拉線啊嘛。咁如果係咁嘅局嘅話，其實係越嚟越亂嘅，即係成個中央究竟最後博出去博邊個？ 嗱，今個禮拜又發生咗單嘢啦，因為董建華就拉隊，就嗰啲政協咧就一齊落去呢、這個嗰啲政協大春代啊，就去曬呢個中聯辦嗰邊開會啊。咁其實照理咧，大家都喺度估計啦，即係雖然佢唔認啦，都係即係中共應該有個決定。就係話特首選舉嘅候選人啊，即係其實佢嘅方針係點樣啊？因為已經有報道講咗出嚟，就係唔係有報道啦，即係呢個明報嗰個李先知講啦，就係話咧嗱，而家開會咧，就據聞就係話係要統一曬呢班友嘅意志，呢班人一定要聽話，即係如果要揾選委嘅話，咁嗱，如果咁樣講嘅話咧，就等於間接承認咗咧，即係其實呢一個特首選舉咧，就唔會話真正有競爭嘅選舉嚟嘅。如果真係有競爭嘅選舉嘅話，咁你使唔使揾一啲即係建制派嘅選委係一定要聽話啫，同埋一定係要即係唯命是從啫。 咪所以你嚟緊呢個嚟兩個月，睇下曾俊華辭唔辭職呢個動作就應該睇到。 其實而家好遲㗎啦，因為而家九月啦，九月即係唔係而家十月啦，其實已經係 即係佢要辭呢。就好遲㗎喇。嗱，你諗下曾俊華作為殖民地年代嘅 AO 開始扎上嚟嘅人、其實呢啲人呢好簡單嘅道理嘅啫。 有人祝福佢，有人叫佢咁做，即係話中央有 order 嘅話咧，佢就會做。但如果冇人祝福你，冇人話咩嘅話，喂，咁我梗係穩穩陣陣繼續捱埋落去啦。即係你唔覺得曾俊華係一個好大好大野心嘅一個人？ 嗯。 Otherwise， 佢係唔會真係以辭職呢一個動作咧嚟要挟，即係真選嘅。佢一定係有人話俾佢聽，嗱得冇問題，你而家可以去選行政長官啦。唔係真係跑喎、啊。而是背后已经祝福了你，你一定可以当选的情况之下，他才会辞职的。所以呢，未来那个零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之内，我估计他辞不辞职就是看梁振英能不能够即是连任的一个关键。如果他辞，即是说有人已经跟他讲得没问题，你可以去嘛。你真的有竞争性的选举呀，屌你没戇鳩啦，是吧？而家爷都估到千二人里面泛民主派所谓的 median voter，呢班人嗱，除非有鬼配合得咁紧要嘅啫，好似冯检基嗰啲咁讲嘅啫，你真系走出嚟戒票嘅啫。Otherwise， 嗰三百零系好稳阵。咁而阿爷最后要赌边个，其实根本佢完全系操控得到。 咁如果系咁嘅话，咁嗰个 media voter 嗰个角色咪冇咗咧？泛民 咁啊，但系问题就系你都唔想。嗰、那個最後出嚟嘅結果係拉扯咧咁緊要嘛？好似當日唐英年同埋呢一個嘅梁振英咁啊嘛。其實嗰陣時候有人牽過一條橋㗎， 嗯， 就話啲飛全部去曬唐英年度㗎 ，anyone but CY 噶。但係泛民主派唔制啊嘛，當日唔制啊，其實笨拆咗嘅。我事後諗嗱，當然我而家講呢一番説話唔係我 justify 緊呢一個所謂嘅成個小圈子選舉嘅合法性同埋認受性嗰樣嘢。我哋冇諗呢樣嘢，而係你從 anyone but CY 嘅角度諗，當日泛民主派最後一次就係何俊仁出嚟嘛，你有二百零飛噶嘛，其實你係應該倒向呢個唐英年。 喂，坦白 從一個 lesser evil， 從一個政治嘅牌面嘅角度去諗， 即是話，如果啊梁振英都係只係得不六百九票嘅話咧， 佢嗰次已經係去到最盡㗎啦。你諗下，當日佢嘅民望係高到點啊？ 係啊， 當日佢係冇醜聞㗎，未有嗰啲咩僭建啊，未有 UGL 啊， 係之後 未有佔中啊咁嘅嘢㗎。 僭建係之後先爆出嚟嘅啫， 未有啊。嗰陣時係近50% 嘅民望，你都依然係攞689票。 而你今日得罪咗咁多建制派咧，我相信即係梁振英嘅動員能力咧，一定係會比。上一次 你諗下嗰689裏面隨時有2、300，我未認真數嘅， 可能係泛民㗎， 係工聯會，係民建聯，係鄉議局嗰啲阿爺嘅鐵票嚟㗎嘛。其實嗰啲鐵票我唔記得幾多啦，係2、300到嘅啫，我當200啦，係調翻轉頭抌落去唐英年度，唐英年贏撚咗啦，我哋唔會咁大鑊啦。你諗下佢少咗變咗489，我當200啦。唐英年你300多400㗎嘛，再加埋泛民嗰啲咪唐英年赢囉。嗱，我再重申我讲呢番说话，我唔系支持緊呢一个嘅小圈子选举，唔系喺度玩緊呢一个嘅小圈子嘅游戏，而系问题就系、是、喂，政治现实就系咁。 即系学阿陈云话斋 ,view politics。 系咪呀 ?anyone but CY。先打开呢个缺口先，你嘅缺口系在于乜嘢，冇咗梁振英。 系。 推返831。喐埋成個港澳辦系統，咪等阿爺清算佢咯。 嗯， 有時我哋都要咁諗，係從中共嘅權力鬥爭嘅角度去思考問題。而家已經唔係港英殖民地時代，大家好正正經經咁喺度玩嗰個遊戲啊嘛。 係， 而家係我哋要利用呢一樣嘢，我哋先揾到我哋嘅生存嘅空間。 唔係，其實土伯，即係我哋咧，即係 呢個係我即係幾十歲人，即係扮老屎忽。重新思考過係咪有啲嘢原則冇得當飯食嘅時候， 係 唯有我喺呢一度立最多嘅嘢啊嘛。 喂，其實土伯嗱，其實咧講真啦，即係你去到而家成報咧，今時今日咁樣嘅僵局咧，即係咁樣叫係搞成個月啊，都係即係冇結果咁樣樣。其實即使有權鬥咧，都好明顯就係、是、其實你見到嘅就係、是，就算係習近平。 斗争系好激烈， 系好激烈，而且系不分上下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事实上就系咁。 唔系你咪继续讲咯。你嗱、啊，你第一，如果佢系阿爷嘅人， 系 一早揿咗啦。 嗯， 即如果佢係要撐梁振英，收聲啦，成報。 嗯 ，OK， 玩咗兩次好啦。喂，你選舉完仲繼續嚟喎？ 嗱，我哋見到個局就係咁樣啦，就係喺度拉鋸緊啦。咁但係你話選委呢邊，即係你話民主派嘅選委，即係都唔好話叫做係妄自菲薄，因為咧往往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哋成日咁講嘅，喂，大陸嘅政局牽動到香港嘅政局，但係問題就係話，喂，我哋可能係條尾嗰度，反而喺喐到個頭嘅喎。其實嗰、那個關係係咁微妙嘅喎。當你話可以觸發到呢個咁樣嘅骨牌效應嘅時候咧，喂，其實講真，即係你都唔好話係冇用嘅，其實。即係你，就算你而家你話嗰， 所以咧，如果我係操盤嘅話咧，要 anyone but CY 嘅話咧，第一就一定要係曾俊華咧，即係辭職嘅。 嗯， 花花翠翠辭咗嗰、那個財政司司長去，係咪？就焗呢個老共咧，即係真正嘅中央咧，係能夠撐佢。 咁有位網友又話啦，即係成報背後係軍方，呢、這個都知啦。咁但係而家軍方邊個話事咧？而家軍方啱啱搞得成軍改嗰個就係習近平啊嘛。咁其實即係你由此路進，咁啊覺得即係話成報係習近平去叫做係集系嘅，即係呢個都講得通嘅。更何況就係中紀委嘅報紙啊，都已經係加持咗佢啦。 我唯一嘅擔心係乜嘢咧？我從上一次美國之行裏面咧、幾個美國佬咧，無論國務院又好嗰啲智囊都係咧，從佢言談間，你係感受得到咧，佢哋係撐呢個曾俊華。 嗯， 嗱呢個我先驚。 係啦，嗱敵人贊成嘅我就反對，係咪？ 有一個啱啱做呢、這個即係香港事務嘅，走嚟問我，佢話我從來未聽過有啲人對曾俊華有好大意見。 嗯。 我記得佢用嗰個字好似係 bad 嘅， 係 即係冇咩人對佢有一個好大嘅反感。係、咁我驚啦，屌、我就驚啦，即係證明咧係美國佬都覺得呢一個人係相對上係好過梁振英好多，所以佢先會咁問你啫嘛。從個問題裏面你其實已經係揾到個答案出嚟㗎啦。 喂，大土伯， 兩三個人咁問嗰時候， 你知唔知 屌咁啊大鑊？ 你知唔知今日發生咗咩事？ 即係背後阿爺如果收到呢個 message 嘅話咧，就話曾俊華係有呢個外國勢力嘅操控。 係可以咁講。但係咁，但係同時間今日發生咗咩事咧？就係、是、美國國會就報告就批評呢個中國限制人權。咁呢個 exactly 咧就牽動到，因為今年咧其實係中國入世貿咧就15周年，咁就係時候咧係去檢討佢呢個係咪非市場經濟地位。喂，如果但係嗱，而當中有一個問題咧，就係話你入世咧，其實香港高度自治咧係其中一個要求條件嚟嘅。喂，講真。即如果你覺得呢個曾俊華係你敵人贊成嘅candidate， 而你去反對嘅話，喂，你要睇下政治現實。喂，究竟即我就算即我考慮最政治現實嘅嘢就係世貿，你自己個市場經濟地位都好，喂，你係咪都應該即做翻啲妥協咧？講真，真係，喂，即坦白講，即等於阿邊個嗰話你咁啊，周樹峰話你咪喂，即共產黨食飯，你唔通唔食飯啊？喂，有時啲嘢都要講下現實㗎，係咪先？ 喂，如果共產黨某一啲嘅派系而家呢個時候係 anyone but CY 嘅時候，我唔理佢真係 anyone but CY 係牌面定係台底啦，佢個台底梗係諗住係奪權啦，即係立呢個港澳事務嘅領導權嚟鞏固自己嘅派系嘅權力，或者係我哋排除意見嘅一個方法啦。我理得你啊，屌！而家呢個時候，我就梗係拿住嗰樣嘢先啦。為香港人嘅好處，只有呢樣嘢嘅啫。即係我已經即係以前嗰啲嘅訴求咧，已經係越教越低啊！屌，而家真係越嚟越即係務實啦。嗱好聽啲講就係、是、越嚟越咧就係、是、鵪鶉啦，唔好聽就係、是。Anyone but CY 得㗎啦。所以有人要搶。嗰1200人嘅即係選委，我都樂觀其成嘅啫。而家發覺，喂，以前就係、是、喂，我哋個咩三不啊嘛，不投票、不參選，就呢個不提名。所以我都要重新再思考啊。究竟係咪我哋以往嗰啲都係即係太過投根氣啊，太過交嗰頭啊，屌大佬。喺睇呢個局勢裏面，我哋可能真係要拿一拿。 好，休息一陣。 啱啱陳生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，我係張秀賢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Peanut.com， 我係陳建文。